二，新词语。寿星，长寿，梦想，答案，工业，新村，小区，居住，不仅，对，金婚，夫妇，世纪，字，打，坚持，锻炼，练，一身，功夫，迪斯科，相信，轻快，环节，烦恼，孝敬，老伴儿，陪伴，孤独，烦，快乐，行动，缓慢，家务，悠闲，关照，从未，停止，宝，四世同堂，重孙子，和睦，操心，享受，时光，光，脚，采，鹅卵石，散步，据说，好处，俗话，看来。